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在1968年就已经去世的金寿申先生，是博闻广见的北京通。熟知北京的掌故，对于三教九流广为接触，尤其喜欢与中下层的社会人士交往。对于清末民初北京的风俗事物、艺文趣事、衣食住行、江湖百业、评书古曲等各个方面，都有较深的考察研究，并用富于趣味的文字详实地记录下来。我们在国庆假期期间呢，连续讲述的八辈哪吒城、高粱赶水、北新桥的传说、黑龙潭的传说，以及三清走到卢沟桥这个传说，都是出自金寿申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就出版的书籍《北京的传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接着说大清不动二清窑，三清走到卢沟桥这个传说故事的下半段。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刘伯温修建北京城，他要啊上房山上方山请这三块大青石头来帮着镇压苦海幽州这条孽龙。可这仨石头不让他搬呢，人家道行比刘伯温还大呢，你凭什么我们就跟你走，我们跟这儿待着多舒服，对不对？刘伯温怎么办呢？他打了两套主意，这叫软硬兼施啊，吃软不吃硬，哎，那就给您来软的；吃硬不吃软，哎，那就给您来硬的。怎么个两套主意呢？头一套，他预备了香花神礼，就是专门啊给神上供的厚礼，带上随从，啊，去礼聘请神时下山，这是一套。那另一套呢？那就不能让大清二清三清知道了，他暗中是拘魂遣将。刘伯温呢早就搬来了很多天兵天将，都藏在袖子缝里。那位说，你这不胡说吗？天兵天将能藏袖子缝里啊？能啊。刘伯温的他也半仙之体啊，请下来之后，你们几位先跟这儿人会儿，您忘了西游记那妖精拿那布袋什么都能装，对不对？那袖子里道家讲袖吞乾坤，乾坤都能装下，你这几个神仙算什么呀？天兵天将啊，您先跟我袖子缝里待会儿。要天兵天将来干嘛呢？哎，就为了吓唬吓唬大清二清三清，让他们乖乖的下山。您甭管有罪没罪，您一瞧这个好啊，从事正法口的上您家找您去，您自个儿先得，哎呦，是不是那点不对了？哎，大清二清三清也这意思。刘伯温打好了主意了，他就布置了一下，带上一批随从， 预备各种的礼物。当然这礼物他就不能是什么这烤全猪烤全羊，这就不成了，烧牛肉这为什么石头也不吃这个呀，他都是敬神的那些个纸马香客这样的礼物。浩浩荡荡的顺北京够奔上方山，要请神石下山呢。他们离开北京城，一直就往西南，过了卢沟的渡口，可就够奔上方山了。您现在想这地图也是啊，顺北京出来到房山，可不得过卢沟桥吗？得过宛平啊。刘伯温到了上方山山根底下，他平时您想大军师，那多的派头多的谱，这回没有，把大军师那威风全收起来了，老老实实的来到了三块神石的面前，摆好了各种的神礼，恭恭敬敬的磕头。啊，三位神石在上，我是刘伯温呢，我奉了皇帝的旨意，特来请三位神石驾临北京，保佑一方人民的安康啊，不能让你们白去，给你们带来这么些礼物，而且呢，皇上啊，肯定要封你们为镇国大将军。那位说这石头皇上还封，他们不是本身都已经神仙了吗？本身他们已经啊修行一万年，修行五千年，最小那也修行了一千年，还用皇上封啊用啊？哎，他们这是编外的神仙。自个儿就也不知怎么回事，日精月华一吸收，嚯，他这突然之间就有灵性了，就跟孙悟空似的，你石头里蹦出来，你怎么着你也得上天让玉帝封你一下，这才算正式神仙呢。皇上一样，别看人间的皇上，跟上天的玉帝没什么大区别。所以过去呢，功臣死了以后，好些皇上封天下都土地，天下都城隍，皇上能封神仙啊？能，金口玉言。那位说真能封吗？嗨，封没封反正您也不知道，皇上这么一说我封了，您上哪儿查证去？所以刘伯温说了这套话，皇上还要封你们当镇国大将军。没想到人大清听完这话呀，稳稳当当的往那儿一躺没动会儿。您想他大石头，他要一动会儿还挺麻烦。二清一瞧三清，三清一瞧二清，先说大哥都不动婚，咱们动他什么呀？啊，哦，咱们就图他当这官去，咱用他封咱们吗？这仨石头谁也没动换。刘伯温一瞧，呵，礼也给你送了，头也给你磕了，你们一动都不动啊，这可有点让人难看啊！啊，刘伯温又咚咚咚磕了好几次头，把这话说的翻来覆去的，连跟来那些随从都会背了。这仨石头啊，还是一动不动。带来的纸马香客全烧了啊，香也都点了，还是一动不动。刘伯温可就火了，心说你们不能这样啊，不冲着我刘伯温，得冲着北京这一方人民呢，你们不动婚啊，嘿，让你们看看军师爷的厉害。 您听过大清不动二清摇，三清走到卢沟桥这句北京童谣吗？刘伯温要请房山县上方山上三块得到一万年、五千年、一千年的大青石来降服孽龙，三块大青石都不愿意去，那这刘伯温可怎么交差呢？徐徐道来话北京，徐德亮正在为您讲述卢沟桥的传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咱们讲的是卢沟桥的传说，咱们继续来聊这个大清不动二清摇，三清走到卢沟桥是怎么回事。那么刘伯温当时呢，低低的就对袖子缝里的天兵天将说有劳各位啊，把这三块混账石头给赶到北京去，皇上一定加封你们。天兵天将答应了一声啊，蹭蹭蹭蹭蹭从刘伯温袖子里就飞出来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反正什么兵器都有吧，就围住了三块神石。打头那一声令下，三块神石快进北京。大清一瞧，你们哪来的？你们这是啊？ 干嘛来的？你们这是？不理你们，一动不动。人家您想，毕竟得道就一万年了。二青有点玄虚。一瞧啊，这刀枪剑戟，刀枪如麦穗，剑戟紫麻林，而且那不是凡铁，不是凡间的兵器，那都是天兵天将，那都是最起码赶不上孙悟空那金箍噜棒啊啊，也能超过猪八戒那九齿钉耙，都是上古神兵，都是惹恼了他们，在我身上来一下，我别看我石头的，我未必受得了啊。哎呀，可大哥也没动，你说得了，我好歹我给他们点面子，我动会儿动会儿吧。他自个儿就摇了一摇，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呵，您别看这么块石头，他轻轻一摇，就跟这山呢连根拔了一拔似的，就这么大威慑力啊。那三清可受不了了，您想他得到刚一千年，一瞧这些个啊公家派来的人，这是官差呀、啊、这是这哪行啊，这干脆我下山得了。三清跟大清二清告辞下山，那俩石头管不了啊，自个儿是不怕，那人家万一冲着啊小三弟钢叽钢叽叮咣叮咣这么一通打，他没三清了，变三清末了，就那哪成啊，让他走吧。刘伯温呢，他知道自己的能耐搬不动大清，也搬不动二清，有了三清，哎，就能交皇差了，有他镇住那孽龙，就没什么大问题了。就这样，他带着随从赶着三清。那么说怎么赶着？拿鞭子赶，也有可能。您说赶一大石头这怎么赶啊？赶羊赶牛能拿鞭子赶？反正估计人有宝贝啊，有赶山鞭，就跟赶头牛似的吧，把这三清就赶下了上方山，顺着大道直奔北京啊，嘎啦啦啦啦，嘎啦啦啦啦啦啦，这大石头在道上滚。哎，咱不提刘伯温赶着三清够奔北京，单说这卢沟渡口里这龙王，说卢沟桥。这卢沟渡口这也有龙吗？有啊，有水就有龙啊，早就接到苦海幽州龙王那儿子他信了。我告诉你，你得拦着他，你不拦着他，他们上北京来，我就得跑，我跑哪儿去？我跑你那儿去啊，你那小小的你那卢沟河，小小永定河，你能成下俩龙王吗？拿主意。哎，这几条龙在一块儿啊，商量着怎么能阻拦三清进北京，他们就商量了一条计策呀，就在卢沟渡口上修建一座蝎子城啊，等刘伯温赶着三清过来的时候，让蝎子一尾巴把三清就遮在这儿，让他不能进北京。哎，就这么着，对，商量好了就开始修这蝎子尾巴。蝎子尾巴是什么呢？就是卢沟桥。一宿的功夫，这卢沟桥就修成了。那位说哪儿那么快啊？他是龙王，您不能跟他拿他按这个建筑队施工队比啊，对不对？这卢沟桥修成了，他们再修这蝎子的身子，就是在卢沟桥东边修了一座肥城，也就是现在的宛平城啊。肥城东门外两口井，那是蝎子眼睛，再往东边点，南北各有两座小土山，那是蝎子两只大前爪。哎，肥城，说这蝎子特肥，您听说相声那个大保镖里边有一小贯口啊，出这个这个张一门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小井大井肥城卢沟桥，肥城卢沟桥就是宛平卢沟桥，长心点良心。这蝎子城也修得了，刘伯温赶着三清也到了，他的随从赶紧过来报启禀军师，何事啊？咱们已到卢沟渡口，咱们得找大船，要不这个石头过不去。不，军师，咱们来的时候没桥啊， 现在可有了一座长长的石头桥，而且桥东边还起了一座城池，请军师爷您去查看查看。刘伯温一听这话，心里可暗吃一惊啊，心想这叫鬼斧神工，这绝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干出来的活。他催马过桥查看，一看就明白了，这叫蝎子城啊。这对于三清进北京那大有妨碍呀。可没办法，到这儿了你能不走吗？哎，刘伯温振振心神，没什么，咱们就过咱们的桥。他们赶着三清又往前走，这三清刚走到桥西边可就不敢动了。刘伯温拿赶山鞭怎么赶，这块巨石他就不动会儿，他实在不敢动啊，他害怕呀。刘伯温呢，一方面暗地里掐诀念咒，让天兵天将催着三清走路，一方面呢就跟他说，三将军您快点走吧，啊，过了河就是北京城，到北京城咱就能受黄风啊。三清一听，还三将军呢，你拿我当张飞了，你这他蛰我呀，他你要不走也不行，在这儿也照样挨蛰呀，这就得了，那怎么办呀？那走吧。三清没办法，哧溜哧溜往前挪，好容易蹭过了卢沟桥。过了桥，刘伯温想，不能穿城而过。为什么？穿城而过，这叫走蝎子急令，那多危险呢！咱们挪挪窝吧。他就驱赶着三清绕走城南。刘伯温琢磨躲开蝎子身子了，哎，最起码这三清不至于给蛰死。没想到蝎子尾巴斜着甩过来一钩子，就把三清给蛰到这儿了，永不能动弹呢。刘伯温一琢磨，哎，完了，这三清钉到这儿了，您这怎么办呀？啊，北京城不见得闹什么水灾了，但是卢沟渡口的两岸恐怕保不住了。没办法，刘伯温这条计策不成了，没有三清去北京镇压聂龙了，他只能重新打算治聂龙的法子啊。打算出什么法子来呢？修这八臂哪吒城啊，怎么高粱赶水，怎么修建北新桥，把龙锁在海眼里，这个之前咱们都讲过了。但是呢，肥城南边，也就是宛平的南边，这块青石头可就钉在这儿不动了。宛平城为什么后世管宛平叫蝎子城啊？哎，就是这么来的。老百姓也就传说了，大清不动二清摇，三清走到卢沟桥，这个故事在北京人的心中是代代流传。 方言土语俏皮话，北京话， 北京话乐大， 北京话跟您聊聊北京人这些口头语的趣事。 徐徐道来话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徐德亮。刚才啊，咱们终于用了两期的时间把这三清走到卢沟桥这故事给讲完了。刘伯温跟三清啊是没进到宛平城里，因为不敢走蝎子辈啊，不敢穿城而过呀。但是宛平城呢，却给老北京留下了两句很有意思的歇后语俏皮话。一句是宛平城里当知县，嘿，跪着的差事。还有一句呢，就是宛平城的知县一年一换。说这怎么回事啊？按照明清的旧制，北京城的城区分为东西两个部分，那么西部呢就归在宛平县的界内，既然是归在宛平县的界内，那就要由宛平县的县令来管理。老北京人都知道宛平知县最不好当，为什么呀？那知县是七品芝麻官，北京是中央所在地，达官显贵云集，甭管是大官们出京啊回京啊，只要打宛平这过，那你当地知县肯定得跪接跪送。而且甭管有什么事儿，甭管是 大到修建这个啊，这个拆那个，小到说平民老百姓跟谁打了官司了，那不定牵扯出什么大员来，什么皇亲贵胄啊。所以这个宛平这县太老爷要想办事儿、办公、干活，一天到晚老得磕头请安。哎，所以宛平城里当知县叫什么呢？贵着的差事。哎，现在啊，宛平县这个县衙门已经重新修复了。您要是去卢沟桥旅游，去宛平县宛平城参观咱们这个抗日遗迹的时候，您也可以去看看当年的这个老的县衙门。刚才咱说的第一个俏皮话，那么还有一句叫宛平的知县一年一换，这怎么回事呢？就是甭管这宛平知县啊多么谨慎小心，干得多好，每年必然会是欺君之罪，哎，丢官罢职。那位说不讲理啊，哎，不是，你要用封建的意识来看，用封建皇权这个眼光来看，这是最讲理的。为什么呢？您像北京城里先农坛那有一块皇上耕的一亩三分地儿啊，这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皇上每年开春呢得先去先农坛里耕地，这叫劝农，就是告诫臣民啊不要违背农时，皇上在那儿耕地，娘娘过来送饭，当然说准耕嘛，也就是摆个样子，哎，昭告天下，你看皇上都开始耕作了，天下的老百姓，天下的农民，你们应该好好的勤劳的劳动，就这么个意思。可这一亩三分地呢，照例也得交税。为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种田的就得交税。皇上也不例外，带头的遵守国法。咱们说了，这先农坛在市区的西侧呀，就属于宛平县管辖呀，所以呢每年的秋季，宛平的知县都要郑重其事的跟皇上收回税。皇上也不能抗税不交啊，规矩自个儿定的呀，可皇上一手把这税银交给宛平这知县，一手呢就把宛平知县那帽子就给拿过来了。你一个七品官，你敢收皇上的税啊？以下犯上，该杀。念在你是为国家收税啊，免去一死，但是这官不能给你留着，丢官罢职吧。所以啊，在宛平任知县绝对超不过一年。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带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北京小曲儿，咱们接着来听祝福祝寿的碧落悠悠，这是一个清代的小曲儿。那么三弦伴奏呢，还是著名的三弦演奏家李建书老师。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